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61集，阴谋未尽。 这个人是谁？ 面对着这名第一次出现在记忆中的陌生人影，江瑶的惊愕更胜以往。只是这道人影与先前那道梧桐树下的黑影一样，衣着样貌模糊不清，仅能从轮廓上辨认出此人身材娇小，似乎不像是成年人。 哼，看来你又找回了一片十年前的记忆呢。 熟悉的声音再次从身边响起，江瑶一转头，在飞扬的金色梧桐叶中，他果然看到了那名拥有着和十年前的自己一模一样的少年正站在自己的身旁，平静地注视着前方梧桐树下的黑影。 是你？ 江瑶心情复杂地望着这名脸色冷漠的少年，经过了幽冥界一役，他已明白此人正是寄宿在他体内的蚩尤残魂的意识巨像，而寄宿的契机正是十年前的那场噩梦般的悲剧。 每找回一枚我的魂魄，你在当年的记忆便会完整一分。此次你从飞头蛮身上寻回的便是我的第四枚魂魄除秽。 少年说着，将视线从前方移回，赤红的瞳孔看向了身边的江瑶。 从此次的记忆来看，十年前的现场中第三人还不止一个呢。那两个人到底是谁？ 江瑶紧张地追问着，一转头却发现远处的金色梧桐树与那两道黑影渐渐飘渺，逐渐散去，黑暗吞噬着意识世界中的记忆场景，只留下了那名少年依旧伫立在黑暗中，双瞳平静而冷漠。 很遗憾，我不知道。 少年摇了摇头，开口回答道，不知是出于真心还是敷衍。 或许等你找回了我剩余的魂魄，唤起了完整的记忆后，当年现场的真相才会最终浮出水面。 你？ 江瑶紧盯着那张和自己小时候一模一样的脸，想开口说些什么，却总感觉心里堵得慌。随着蚩尤魂魄的逐渐回归，这名少年的神智已经从一开始的狂暴逐渐趋于理性，只是随着对方的意识逐渐清晰，江瑶反而有种不安的感觉，仿佛心中被埋了一颗定时炸弹一般。然而要找回当年的记忆，挖出当初杀害父亲的真凶，找回其余的蚩尤魂魄，是目前唯一的解决方法。 如果我帮你收回其余魂魄，你会怎么样？而我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看着面前的少年，江瑶终于问出了心中的疑虑。 这个嘛， 少年笑了笑，唇齿轻启，似乎说了一句什么，却在溅起的轰鸣声中悄悄散去。江瑶试图再次追问，但这一次轰鸣声已是震天动地，摇摇欲坠的意识世界随着逐渐清晰的神智步步崩塌，而少年那张似有深意的脸庞也在分崩离析中化为了碎片，消散殆尽。 站住，别走。 迷离的意识在剧烈的头痛中猛然清醒，江瑶下意识地伸出手抓向少年破碎的身影，却忽然感到自己的手腕一紧，这才惊觉自己的右手正被饕餮牢牢钳住，而手臂上那道巨爪虚影也从濒临失控状态逐步回缩，最终随着散去的妖气消失无踪。 饕餮？ 江瑶抬起头，茫然的双眸中映照着眼前这名红发男子严肃的脸庞，似乎还没有从先前的意识世界中回过神。 我刚才……对了， 江瑶很快想起了什么，眼神顿时一变， 连忙一把抓住饕餮的衣袖，失声喊道： 我刚才又看到了十年前的记忆。 江瑶的身体因激动而微微颤抖。 我想起来了，当年我父亲被杀害时，现场除了某个神秘家伙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人存在。我父亲当年的死一定和那两个人有关。 饕餮看着江瑶布着血丝双眸，脸上隐约闪过了一丝复杂的情绪，而这副异样的模样却让江瑶误以为对方不相信自己，于是又连忙追加了一句： 是真的，每次吸纳蚩尤魂魄之后，我都会恢复一部分十年前的记忆，这次的记忆也是吸收了飞头蛮体内的蚩尤残魂之后看到的。 江瑶激动地说着，转头看向飞头蛮尸体原先所在的位置，却发现那妖魔的尸身早已化为一堆尘土，一枚暗红色的晶莹石头正静静躺在土堆中，散发着妖异的光芒。 你果然还是受了那一魄吗？ 饕餮低沉呢喃着，但很快脸上的表情便恢复了冷静。他松开了江瑶的手，起身走向那堆尘土，伸手拾起了那枚石头。 这是什么？ 江瑶从地上挣扎地爬起，走到了饕餮身边，却发现他手上的那枚暗红色石头似乎有点眼熟，只是上面已布满了裂纹。仅仅眨眼之间，那石头便咔嚓一声四分五裂，消失在了空气之中。 孤单。 半晌之后，饕餮终于开了口：这飞头蛮身死后留下的，毫无疑问是孤单。 孤单？ 江瑶立马意识到了什么，脸色顿时一变。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飞头蛮其实自己就是个妖果。 没错，那飞头蛮之所以异变成这样，并且能操控蚩尤魂魄的力量，恐怕正是因为他与蚩尤残魂都被当成了炼制妖骨的素材，融合成了妖骨，这枚骨丹便是证明。 饕餮轻轻拍了拍手上的碎屑，转身看向江瑶： 恐怕这飞头蛮从头至尾都在被某个家伙当成道具操纵着，而那家伙既然能借妖骨之手炼制新的妖骨，恐怕也绝不会是普通角色。 难道是那个假扮吴老六的男人？ 江瑶想起了那名害他们被困于此的长发男子，脸色又开始阴霾了起来。 不知道，我们对那人的真实身份背景一无所知，而且…… 饕餮轻声说着，抬头望了眼岩道上方，用机不可闻的声音跟了一句： 而且从元秋山古墓开始连着收了三魄，这真的只是巧合吗？ 一阵巨响沿着岩道回荡在两人身边，随着山体内的轰鸣与震动越来越激烈，整个岩道的气温开始急剧上升。此时的江瑶这才觉察前方的岩道不再是漆黑一片，隐约的光芒从岩道的上方投射而来，一道连接着上方的简陋的泥石阶梯出现在不远处，似乎在妖骨阵被解开后，出口已近在咫尺。 记得是先放一边，这里不能再待下去了。 饕餮摇摇头，收回了视线： 跟我走吧。 说完，饕餮不再言语，转身沿着阶梯走向上方的出口。而江瑶也明白此时不是纠结犹豫的时候，便也暂时压下心中的各种疑虑，拖着爆发过后疲惫的身躯，跟着饕餮朝上方那道投射着光芒的出口匆匆而去。沉闷的轰鸣不断回荡在四周，激起脚下的泥石阶梯一阵震荡。江瑶努力稳住身形，抬头向上望去，发现上方的出口已近在咫尺，但令他有些意外的是，越是靠近出口处的光芒便越是刺眼，这让他有种置身白昼的错觉。 外面已经是白天了吗？难不成我们在这里面待了一整晚？ 江瑶看着已到达出口背对着自己的饕餮开口问了一句。 不，这不是什么阳光。 饕餮没有回头，只是注视着天空的某个方向，声音渐趋渐冷。 不是阳光，那到底是？ 江瑶爬出洞外，在白芒的刺激下，他条件反射地伸手挡了一下眼睛，待到适应过后，他才终于发现光芒的源头是什么。这的确不是太阳的光芒，确切来说，这片刺眼光芒来源于高悬天际的一颗法术光球，宛如一只照明弹一般，将这片禁地山林笼罩上一片雪白的光晕。 这是什么？ 江瑶见状大惊，而身旁的饕餮则终于收回了视线，转头看向江瑶。 这是只有妖类才能看懂的咒术传信，饕餮说道。 传信上说，这片禁地区域即将被整个传送走。 被传送走？整片山林？ 没错，留给我们撤离的时间不多了。 饕餮说着，扫视了一圈四周，没等江瑶有所反应，便再次不由分说地架起了江瑶的胳膊，身形一跃，便带着江瑶朝后方的某处飞驰而去。 竟然是咒传结界。 饕餮看了眼远处那道围绕着山林若隐若现的法术光魔，眉间微微皱起。 咒传结界那是什么？ 是种可以将整片区域随机传送至其他空间的法术，属于长游一族独有的技术。 饕餮说着，脚下步伐不停。此种结界极其耗费法力，不到关键时刻一般他们不会施展，现在这种情况怕是已经破釜沉舟。 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们为什么突然要把这片禁地都挪走呢？ 这个嘛，想想也能猜到，八成是为了毁灭证据。 饕餮面无表情地说道，因为长幼一族他们触犯了当今世界中最大的禁忌。